心真的释怀，放下了所有期待，从此让爱空白。如果你受了伤害，那一眨眼也不稀得。 都在